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星期一的每日健康一小时，九点至十点钟都有周少祥祥哥在度噶。祥哥，早晨。 喂，早晨。 系啊，每个星期咧见到好多关于环保啊、心灵环保嗰啲新闻咧，我就谂起你噶啦，收垃圾啦，嗰个泳滩啊、海滩咁多垃圾飘过嚟啦，咁跟住又令我哋反思翻啦，即系垃圾啦、源头减废啦，甚至乎我哋有冇尽好我哋自己嘅责任，去令到咧呢个地球上呢、這个世界上啲垃圾减少咧，好多时都系冇嘅，我哋好多时都系浪费资源嘅。 而家仲烂埋政治嘅问题啦，又喺嗰边飘过嚟啦，咁啊烂咗嗰边。 咁都真系我哋嘅政府今日我见到特首啊梁振英都讲啦，会同咧就系广东方面咧就多啲沟通啦，同埋合作嘅。咁希望咧呢啲垃圾就会减少啦。另一单新闻，呢单新闻我都见到，诶，如果承接住啱啱我哋嗰个钟头咧，头先我哋啊即系大埔街坊泥掹嘅，咁啊好好啊，希望建立翻嗰个社区嘅共享资源之外咧，仲有社区嘅嗰个互相嘅信任啦，社会唔好咁撕裂啦。我见到呢一新闻都好似有啲类近，祥哥 啊，又系咁啱嗱，大埔系我而家屋企啦，我住咗30几年啦，系嘛， 咁我介绍你啊。 而家呢一段新闻咧，就系我以前读小学嘅时候喺度住咗10几年噶， 系、 就系石硖尾，新竹嘅石硖尾啊。咁呢个咩事咧？原来咧，今日AM730嘅头条咧，就系话报道咧喺石硖尾嗰度啊，深水埗上边嗰度咧，就有一个哇民间嘅桃花源。好似故事系咁嘅，就系由7年前开始咧，就系、是、石硖尾对上嗰度有个山坡嗰度咧，有笪空地，嗰笪空地咧正式就系、是、水务署嘅配水库， 配水库嚟嘅， 就系、是、深水埗食水减压缸， 哇，好靓嗰度， 本来咧就系、是、烂地，就系即系好臭啊，有啲啲烂木屋啊， 咁差嘅本来， 好差嘅， 影相几靓嗰度，嗰阵 时啊，7年前啦，咁咧就7年前开始咧，啲人就喺度整砌下啲嘢啊，咁因为有人去神运啊，觉得地方可以唞下啦，咁样种咗啲果树，咁然后咧就啱啱咧就有一位先生咧，苏先生系嘛，佢咧本来就系患咗沙士嘅嗰阵时、10几年前康复者啦，咁佢冇嘢好做嘛，咁啊上去，佢自己咧就系、是、一位好叻嘅，即系佢以前做开咧五金机械师傅嚟嘅， 五金师傅嚟， 咁啊有一啲机械工程嘅知识啦，佢决心咧将佢喺物理治疗诊所嘅康乐设施啦。冚唪唥全部凭记忆就复制过嚟，自己喺度砌吓，咁啊搞咗15种康乐措施， 就摆咗个配水库上边， 系啦喺上面嗰度，咁啊大家一齐共用啦，咁样 有啲咩措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？ 喺度嗰啲咩健身嗰啲咧，拉上拉落啊，转下转下身啊，即系嗰啲咯吓。人哋即系市政局啊，就会喺公园嗰边做啦。佢呢个咧就私人自己一个一手一个砌出嚟，咁啊点知咧就发生咁嘅事啦？就系旧年3月咧。就有一班人咧喺度开迷幻派对，就破坏晒嗰啲嘢啦，圈嘈巴闭，搞咗一晚咁样。 警察上晒嚟啊！ 系啦，警方到场拉人吓。从此以后咧，水务处咧就唔想俾人去入去嗰度搞搞震啦，就系加晒围栏啦咁样。点知啲街坊就系剪烂咗啲围栏，照样入去就神运。水务处咧最近呢几排咧加大力度。就见咗叫咗啲便衣警察上嚟，逐个街坊当面警告，话下次再见到你哋啦，见一个拉一个。咁呢几日咧就话又话咧，嗰啲大树咧会影响整烂佢个水库嗰啲啦，就而家考虑咧就系喐嗰啲树噶啦。咁啊，即系啲人就嘈啦。喂，我哋呢度整得咁好吓，大家街坊有得享用咁样吓。咁啊，我谂呢件事咧，嗱而家一路发酵啦吓，过几日咧一定会系引起好多嘅回响。因为呢件事好似头先你提大埔咩泥掹嘛，系咪？ 系 由下而上啊嘛，即系啲民间智慧 由下而上， 又有心人。嗱呢个完全冇讲钱噶，大家都系义务工作。咁有乜唔好咧？咁同埋咧，讲真啦，凡系由官方搞嗰啲嘢咧，就都系有好多系好唔理想噶 啦。官僚啦， 系咯， 可能会有 即系佢哋唔了解啲人，即系市民需要啲咩。而家有大部分嘅公园咧，冚唪唥你问长。讲啦， 真係唔合格嘅，曬又曬死，蚊又多，一間設總之設計得，即係佢啲設計嗰啲人唔係成日使用公園嗰啲人，長哥就係咯，係咯， 同埋長哥講咗四個字咧，好緊要，由上而下，即係社區嘅人，唔係由下而上，由下而上，由社區嘅人去諗啦，跟住佢哋最需要啲乜嘢，佢哋最清楚。 我哋大官識唔識得吸納呢啲民間嘅智慧？ 但會唔會有危險㗎？長哥，我想問下，因為佢原先個地咧嘛，唔係即係俾佢愛嚟建公園嘅，咁一種樹啊，或者佢自己去做一啲即係譬如係即係健身嘅一啲運動啦，器械仔，咁嗰啲會唔會即 係係啊？冇買保險㗎，係 啦。 但你以前唔會諗呢啲嘢， 以前冇人諗呢啲嘢， 三十年前唔會人諗呢啲嘢，廿年前唔會諗呢啲。 我就諗啦，如果呢件事喺瑞典或者喺比利時發生嚇，會點咧？肯定就政府就冇咁官僚啊，一定有辦法咧，就坐低傾啊， 傾下一齊 做啊，吸納咗佢入嚟啊，俾翻啲錢你哋自己做啊。 既然都係爛地，咪即係會唔會可以俾？ 而家係佢哋就係話，不如揾啲慈善團體啊，邊個包咗佢？咁政府又係即係俾啲空間佢哋自己發揮咯。 係咁呢個話題就其實即係又係情同理啦，法同理點樣兼顧咧？喺嗰個嘅即係法理上就明顯嘅啦，即係你呢個配水庫咁啊官地啊嘛，咁啊你仲要剪爛人哋啲鐵絲網入去添，即係擅闖人哋嘅即係私人地方或者官地，其實都喺個法理度咧講唔通噶啦。咁但係情方面就講，我哋講人情人情啦，人情味或者社區嘅， 需要休息嘅空間啦，有休息嘅空間。 係啦，嗱，佢係每一組有百幾人上山喺嗰度跳舞、踢毽、打千秋、打羽毛球喎。 咁你都其實好難講嘅，即係你諗下社區上。拆得嘅就拆，起得嘅楼啊起噶啦，休憩设施有几多啊？即系公道啲咁讲，休憩嘅用地又有几多啦？咁尤其是深水埗，你见到佢有啲旧楼一拆，跟住哇，一栋就好高嘅，冠冕堂皇、好华丽嘅又起出嚟，嗰啲嘅休憩用地咧就越嚟越少啊！咁所以当区嘅居民佢自己有个方法自求自救，建立一个嗱深水埗嘅乐土，咁你话系好唔好咧？嗱呢个就情同理之间， 对居民嚟讲就一定好嘅，我哋需要呢啲空间系。 所以长哥都讲得啱。而家有冇一啲即系合适嘅团体啊，帮到手，慈善团体又好，或者 NGO 都好啦，帮到手啊，同紧政府啊沟通一下，睇下可唔可以咧， 互相平衡， 系啊，平衡到保留到呢街坊啦之间嗰个情啦，亦都可以兼顾埋咧，就系嗰个理啊法理之间嘅。 特首啦，横掂寻日执完垃圾，今日咪落去睇下行下咯，睇个地方 系啊，配水库咁样系嘛，咁都好希望。头先我哋因为我哋上一次讲咧，嗰个人情啊，即系社区之间嗰个嘅情感咧，或者个互相之间个信任咧。真係爭咗好遠， 同埋的確咧要有啲空間嘅，俾我哋唞下氣，咁先至嗰啖氣咧都可以抒發出嚟，冇咁大怨氣係真嘅。 係啊，嗱，長哥，今日我知你有一個新嘅題目想同我哋講喎，不如咁嗱，預告幾句先。 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咁啊，不如我讲一个假设先嘅问题。 好好好， 嗱咩你嗱假设咧，譬如你屋企唔好彩有一位长者啦吓，就系末期癌症啦吓，咁医生都话即系冇嘢可以做啦，咁你一路话啊长哥系帮下佢手都好喎，咁你带佢嚟我屋企咯吓，咁长哥扮晒嘢做晒白袍。咁咧，我就有一间房咧，整到好科学咁样样啦。咁我整啲古灵精怪嘅药丸就俾呢位长者食，佢食咗真系好咗。吓，佢又信咗。好啦，你会唔会告啊长哥无牌行医 ？OK， 无牌行医，你自己屋企着晒白袍，又好似有啲手术室嘅嘢， 食胃口， 系嗰粒又唔系药。 我话你食咗呢个就系得噶啦，你癌症三日就冇事啦。 但嗰粒系咪药先？ 唔系 药，食假嘅糖嚟嘅， 系啦。 OK， 好多灰色地， 但系好接近喎， 系啦，系啊，你会唔会先？ 不如咁，俾我谂下先。讲到，等我谂下先，转头翻嚟我再话你听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给啤你的信特设回信 special， 回信 special。 再小事。 长哥咧喺广告之前咧就问咗我个问题，就系、若果有个癌症嘅病人走咗佢屋企，佢咧就即系着晒白袍啊，成个医生咁款噶啦。咁当然佢唔知有冇讲自己医生啦。又将间房咧改装成间手术室咁啦，摆晒啲药丸啊咁，然后俾咗粒假嘅，唔系真系药嚟嘅，可能系粒糖俾佢食。之后佢好翻晒，咁但系点都好啦，呢个过程算唔算无牌行医咧？咁充满灰色地带。咁但我相信执法部门如果嚟拉你，一定拉咗你先噶啦。咁之后咧得唔得，系咪真系告得入你咧，就另一回事。 如果我冇讲到我系医生咧，佢告我唔入噶。 系 又假设啦，又假设吓。如果真系话我系医生，我贴满晒咩医生嗰啲证书喺度，你作为嗰个位亲人嘅家人啦吓，你会唔会告我咧？ 你睇下佢病好翻 晒个证书， 系啊，我真系真系救咗你啊！你屋企嗰个， 但佢唔知道你系咪无牌行医嘛？佢如果你贴满证书门啦，点会知你无牌行医？ 即系你会唔会事后会唔会告我啊？ 嗯，我未，可能真系未必。 未必嗱，呢个安慰剂效应啦，即系我 心理学实验嚟噶，系嘛？ 系大把啦，成日都发生噶呢啲。 O K， 呢个心理学嘅实验叫做安慰剂效应。 安慰剂啊 ，placebo effect 啫嘛，啊，佢哋都承认话冇啊，而家好多嘅药都系其实佢呃你就根本就冇效嘅吓，咁啊不过你信佢，咁佢就医好咗，大把噶呢啲。 咁即系佢唔使俾药佢啦，即系俾杯水佢，杯水你饮咗。 好多呢一啲吓，好啦，嗱今日其实唔系讲呢个问题啊，嗱，我再问下你两位啦，你哋系咪基督徒或者有冇信佛先？ 我冇宗教信仰， 好耐冇翻教会。 好，嗱，是但咩都好啦吓，嗱，就唔系想得罪人。而家有一个绝对系假设性嘅问题吓，就系话如果而家科学有证据，譬如有出土文物啦，证明嗰阵时咧耶稣或者佛陀咧吓就系道德好差嘅，成日性滥教啦，或者系成日呃人啦，或者系成日周围杀人啦，譬如呢一啲吓，譬如咁，你仲信唔信佢讲嗰啲嘢嘅咧？ 可能真系会唔信嘅， 你可能真系 我要揾多两件去到证明嗰件系咪真噶啦？ 三件 多啲证据我睇。 假定而家全世界啊，科学已经鉴证到一定系噶啦。嗰阵时啊，佢系道德咁差嘅。 但可能信佢系真系信佢嗰个嘅说话啦，或者佢嗰啲嘅系信念。 咁你仲信唔信啦？即系跟唔跟佢教你啦？佢教你就要宽恕你嘅敌人啊。 好矛盾喎呢个讲法。 系啦，系啊，佢就话你咁样可以涅槃啦。 可能佢衰过啊，所以佢讲出呢啲嘢。 你仲信唔信咧？嗱，又或者科学而家真系唔知有咩方法假定咗啦，嗱，从来就冇耶稣呢个人喺地球上生活过，从来冇佛祖呢个人嚟过嘅。 系， 不过而家啲经书系咁写啦， 虚构嘅 啲经书啦，假定一个虚构嘅，原来科幻小说嚟嘅咁吓，咁你信唔信咧？ 我会继续行嗰套，即系既然嗰个人唔喺度，系啦，但系都 始 终都系导人向善嘅。 你继续行嗰套， 系咯，我谂我都同子彤嘅立场一样。 好啦，而家就系讲呢件事咯，就有冇听过一位先生叫江本胜？ 江本胜， 江就文个江，本啊嗰个本，姓李嘅姓， 系姓李嘅姓。 咁啊，佢就唔系中国人嚟嘅，佢系一位日本嘅先生啦。我叫佢先生先，嗱，先讲听点解吓？就佢姓江本，叫做阿胜。 嗯， 咁佢就係1943年出生，就係前年就係 离开咗， 生病就逝世。咁啦，佢生病之前三个礼拜嚟就喺香港嘅，咁因为佢好病咧，我见唔到佢啊，好可惜。咁啦，好啦，咁呢就如果你而家查即係咩百度百科啊嗰啲吓，就又搵到佢嘅记录嘅。就佢咁写嘅，係一位日本作家商人，即係生意佬。咁发表过呢就係、是、有一啲理论嘅。咁其实好多人都听过㗎啦。 关于咩㗎啦， 佢本书叫做生命的答案谁知道。有冇听过呢啲实验啊？而家好多新心灵界嘅朋友呢都系即系成日都讲佢嘅。 即系讲水㗎呢本书。 原来呢佢喺十几年前呢就系、是、公布呢就系话佢整一个实验室。咁呢就係将啲水呢普通嘅水咗喎。 Okay. 就佢本来唔研究嗰啲嘢嘅咁吓，佢呢就研究全世界啲水嘅干唔干净呀咁样啦。就发现一样好奇怪嘅现象啦，就係、是、喺-5至10度咁上下啦，又係用高速摄影呢，就即係将啲水一冰咗佢之后呢，就影到佢显微镜之下呢就有个雪花，六角形嘅雪花。但系咧，就系、是、每个城市嘅雪花系唔同嘅，影出嚟有啲系靓啲。原来咧，嗰度嘅环境好咧，嗰啲雪花就好靓嘅。香港啊，呢啲东京啊，啲好核突嘅。咁啦，苏黎世啊， 可唔可信噶呢个根据？ 嗱，而家我就问你可唔可信？听埋先咯。咁咧，咁佢继续研究咧，就发现咧，原来唔系噶。除咗环境因素之外，即系水干唔干净之外啦，空气干唔干净之外咧，你只要对啲水讲唔同嘅嘢啦，佢有不同嘅雪花噶啦。一影出嚟嗰个图案啊，你赞佢话你靓啊，我爱你啊，好你好好饮啊，咁咧佢咧就影出嚟，赞完之后影出嚟咧就系好靓嘅。如果你闹佢，所以用粗口闹佢啊，你要死啊咁样啦，佢就好丑陋噶啦。 OK， 咁咧然后咧佢又做实验咯，就叫啲小朋友就对佢念经啊、唱圣诗啊咁样啦吓，不论唱基督教嘅圣诗或者就请高僧嚟到去同佢 诵经 啦，咁就好靓嘅。 如果是找啲精神病的人在度录咗音，佢就播翻俾水听啦。咁啊，当堂啲水咧就再演出嚟咧，就好唔掂。 即系揾刘德华嚟唱歌，应该效果一样。 啊，佢又播《猫王》嗰首《Wooden Heart》，咁佢真系嗰个图案咧，就有一个打烂咗嘅心啊喺度吓，咁之类啦， 系啦，啊。 咁咧，仲有咧，就系你啲水喺上面个樽贴一个字，话祝福咁样咧，就靓咗吓。 佢识睇噶啦， 又吓水识睇噶，佢就你写咗去死啦咁啦吓。咁啲水就影出嚟就好丑陋。 嗰个影出嚟系放大镜定系点样？ 显微镜， 显微。 好啦，咁啊，佢嘅结论就系话咧，水系有感情嘅，有记忆嘅，佢会自己改变嘅。 水冇生命噶喎。 嗱，系啦，佢就话水其实咧冇生命嘅，系有生命嘅。嗱，咁咯吓，咁啊，于是就系即系全世界都识。佢嗰啲书咧就翻译咗几十国嘅语言啊，70个国家出版啊，咁样之类啦吓，咁啊成立咗一个咩基金会啊，咩之类，好啦，咁啊全世界好多人赞佢嘅，香港嘅理工大学请过佢嚟科学演讲噶，阿长哥嗰次，哎呀，佢就啱啱走我先知道，咁咯吓，咁咧譬如举一个例啦，台湾有一位好有名嘅法师叫净空法师。佢讲啦，我仲见过呢位江博士好多次嘅老朋友，佢系一个科学家吓，咁咧佢成日都话咧，我系科学家，我就唔懂宗教嘅咁样吓，咁但系咧呢个同佛经好有密切嘅关系噶，做多啲科学研究咧，证明佛经里边所讲嘅嘢啦，就系万物有情啊嘛，你赞佢啦，佢就会咩呢？佛经一早讲咗啦，咁样，佢话不但系水啊，其他咩都系咁样，咁嗱人咧就即系。七成是水嘛，咁所以我哋每一个细胞咧都有记忆噶，所以你赞自己个细胞咧，你就会健康啦。 Okay. 好啦，譬如咧就系话呢位江博士咧喺日本嘅琵琶湖嗰度做咗个实验噶，咁啊佢廿几年咧嗰啲水咧就都好污糟嘅，就好臭嘅。咁咧，佢就请咗150几个人嚟，就叫大家咧就放下万念，用真诚心咧就喺度祈祷，就一齐讲咧啲水干净咗啦，呢个湖咧干净翻啦，靓啦咁样样吓。咁咧100几人咧就系念呢一句话，念咗一个钟，三日之后咧啲水完全干净晒，一啲味都冇。就维持咗6个月，就系佢哋喺度，大家对于水讲咗1个钟头。嗱，咁啊，据说呢个系报告系事实啦。好啦，咁就所以咧，但系咧，而家啲人踢爆佢啦。最近咧就好多人就闹佢啦。 踢爆边个人咧？ 江本胜，佢话第一咧，佢呢个博士系假嘅。 OK。 佢一个所谓医学博士咧吓，就喺 alternative medicine 就系替代医学，就唔系主流西医嗰只医学咁嘅样啦。佢自己话咧，佢系博士啦。呢个博士咧就喺印度一间野鸡大学啦，讲明佢就写出嚟系野鸡大学啊嗰啲咁啊嗰度嚟嘅，就根本就唔使去嗰度读嘅，你只系俾$350咧，系人都攞到呢一个学位嘅。 咁似菲律宾嗰 间咁啦。就佢呢一个博士咧，就唔系一般嘅医学博士，就系另类医学博士啦。呢啲咁嘅所谓另类医学咧，就系讲打坐啊、按摩啊、香薰啊、食疗啊嗰啲针灸啊嗰啲咧，就系呢另类嘅医疗啦。咁啊，西医都唔承认佢嘅咁样。好啦，第一咯，第二咧，江本胜自己承认咧，我都唔系咁科学嘅，我呢啲嘢系一啲好简陋嘅嘢嚟嘅啫。嗱，我系你系要当嗱，佢自己讲啊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講，佢話你一當佢係科幻小說咁睇啦，我寫首詩，我咧就引起你注意，咁咧，但係我講嘢係真嘅喎，啲水咧就下啲嘢就真係會有反應嘅喎，咁樣嚇，咁全世界都鬧佢係偽科學啦，咁好多科學家咧最近呢十幾年咧就猛咁做實驗，就話佢啲根本做唔到嘅呢啲，佢完全不符合科學精神嘅，佢寫嗰啲嘢咧，科学界唔承认嘅，佢冇喺正式科学嘅咩嘅嗰学部登过嘅，咁样咯。 自己有冇试饮咧？其实佢，即系讲杯水咁，有冇？ 但系佢话俾你听有，你都唔信佢咧。 系啦，仲有咧就系话人哋又话佢，你影相啊，唔该你影咗1000幅，你俾晒1000幅我睇先。 系啊， 而家你喺1000幅嗰度拣咗1幅系最有利你嗰个 靓。 事实系咁，佢自己承认。仲有仲衰一样咧，就系佢自己开咗间咩咩水公司就卖。水、就喺美国一个河嗰度攞 海水嚟咧，又话经过自己祝福。 其实我使乜帮衬佢啫？我自己喺屋企祝福得啦，就系。 好啦，嗱，我讲咗咁多咁多咁多咁多咁多吓，咁啊，佢啊即系而家俾人踢爆啦，所谓衰晒啦，系咪？咁你仲信唔信佢一套嘢咧？但系我啲朋友，我自己喺屋企做过实验啦， 好 得噶喎，即系话我自己啦吓，摆两个金骨喺度。一个就闹佢，一个咧同佢做手疗，譬如即系赞佢咁咯，就真系唔同味道，同埋一个唔烂，一个烂。佢哋做面做馒头噶啦，喺台湾佢哋做嗰啲啦，一个赞过嗰啲，个馒头好食噶。 会唔会心态影响咗你嘅口感咧？其实 又唔系，系俾人哋试， 真系好复杂。不如咁，馒 头影个相出嚟系唔同。 我再俾多次时间，我再谂下先。 消化下。 听下长哥佢有啲自身经验，听埋长哥嗰部分，我先去思考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咧就录得超过20毫米嘅雨量，西贡嘅雨量，本周嘅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郑子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今日咧，长哥俾咗一大嘅难题，同阿子彤去思考。 冇错， 佢最初咧就喺度讲啊，如果你信奉嘅宗教，佢嗰个宗教嘅即系领头人啦，或者你嘅信奉嘅人物，佢咧就做咗坏事，或者佢讲啲嘢咧就系好多都系唔好嘅，唔啱嘅。人有问题，咁你会唔会仲相信佢嘅宗教嘅理念呢？咁就以呢个为引入啦，跟住再讲咗呢就係呢个日本人冈本胜嘅一个故事，讲水系有生命嘅，哔哩吧啦哔哩吧啦，咁跟住俾人踢爆啦，哎呢、這个人呢原来个学位呢都呃返嚟嘅，俾钱买返嚟嘅，咁然后呢就话佢自己有啲水呢都唔会飲㗎啦，都冇试过飲㗎啦，加上佢啲图片啲水嘅变化。得个一张相， 同埋佢系做嗰啲水嘅生意。 系啦，咁你做假都得啦。咁跟住长哥就问：，你听完呢个故事之后，会唔会相信呢个人呢？咁即系头先我谂下啊，其实都真系几矛盾。咁即系你话呢个水有佢嘅即系生命力喺度，有咁多嘅著作，同埋咁多嘅研究。咁当然啦，有啲人就会谂下，佢系咪为咗 cap 水咧？我哋即系讲得难听啲就咁讲啊。为咗 cap 水，好难听嘅讲法就系，因为你有生意啊嘛，你梗系想推销。你水先会咁做噶啦，咁但系我又不下几次听个长哥所讲，佢个椰子系嘛，做呢个椰青，做呢个手疗，做完之后个椰青特别好饮噶噃，咁所以我听到呢度。不如咁啦，听埋长哥你嗰啲个人经历，再俾啲分析。我同阿子同先肯定。 多啲数据 资料。你今日翻去试啦吓，自己做呢个实验啦。你又揾两个一样样嘅杯。最好就揾个胶杯啦，吓，揾个胶杯翻嚟就斟啲嘢落去啦。我建议咧，你浸蒸馏水， 一样嘅嘢啦， 蒸馏水 吓，咁蒸馏水冇乜味噶嘛，系咪？咁咧你就一个写 A， 一个写 B 啦， 系。 咁你成日拣一个，譬如我而家拣咗 B 咯，我就咧摆喺手喺度揿落去只手嗰度，或者先最对住佢讲，啊，你真系好靓啊，好中意你啊，我今日好开心啊，锡晒你啊，嗰只。 要维持几耐咧？呢个过程 ，love you，love you， 咩都好啦吓，咁啊咁讲。讲两分钟啦，譬如啦 吓，或 者你摆喺手喺度锡佢咁之类啦。然后呢就你拎呢两杯水，俾你老公饮，或者俾个仔仔，俾你奶奶饮，问佢有冇分别？ 系， 通常系有分别嘅。佢十个九个咧都话，吓、啊、呢一杯咧系好饮啲咯，甜啲咯，滑啲咯，饮落去好舒服咯。就系、是、因为、就系、是、因为赞过佢。 我谂水唔得喎，因为水咧，大家都有一个假设。 佢得噶，完全一样噶。嗱，如果唔系咧，你搵猪骨汤啦，你搵豉油啦，豉油啊，佢好多人做过豉油，好靓嘅。即系你豉油，即系你搵嘢饮啊，饮饮嚟食啊。 好多人有个假设就系水咧，咁你两杯水都冇分别噶啦。咁但系如果我攞两包柠檬茶倒出嚟，柠檬茶嚟嘅，咁啲人就会觉得，咦，系咪玩唔同牌子嘅测试咧？咁佢心入边有个前设啊，即系个前设，我觉得都系有。影响到结果嘅， 即系讲到明啊，佢哋话咧最嗱呢、啊這个我好想试啊，就系、 是、 买支好平嘅红酒啊，$68一樽嗰啲啦吓，你将佢做完之后咧，分分钟个个都话值$300、$400嘅红酒，咁、咯。 咁真系要试下 upgrade 吓，将佢升值嘅，咁帮 佢 咁咪试咯。 我想试喺人身上将呢套。 其实我今日唔系讲呢个问题啊， 系 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，能量嘅问题。 能量 今日想讲就系从法不从人嘅问题啊， 从法不从人， 即系话法就系人哋讲嘅道理 吓，法理 系啦。 即係話嗱，我而家呃你啦，話我係醫生啦，但我醫生都掂嘅喎，咁真係我嘅成功率係高到不得了，高過曬外面啲醫生嘅喎，咁你咪告我咯嚇。咁、但係我又做到好事啊！咁佢真係救咗命喎、如果條命係你嘅，你係咪要感激我先？你唔會去告我有冇辦法先？係、咪？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啫嘛。即係如果根本冇耶穌呢個人，但係你睇到嗰啲記錄，哇！你自己變咗個好人，你得到咗有快樂的生命，開心活五十年嚇、或者你係睇咗佛祖嗰啲，你開悟咗嚇、你第日真係涅槃或者咩都好啦嚇。咁佢關佛祖咩事啫、如果佢真係衰到咁嚇？即係咁嘅假設咯，你話江本勝佢哋猛咁問佢啲係真定假㗎咁、從科學嘅角度嚟講係假囉，但佢都話我呢啲從科學嘅，佢承認話從科學嘅角度嚟講我啲係假嘅，不過我嘅信息係真㗎喎，啲水呢真係咁掂喎，水係真係咁㗎喎，咁就你哋個個呢，即係佢個信息同埋好多法師咁講，跟佢咁講呢，只要我哋大家用個意念，大家都想個地球和平，想個地球環境污染即係改善咁樣、就會改善㗎喎。咁、我哋改变晒各地球啲污染几好呢， 咁呢个系愿景嚟㗎，心入面发嘅一个愿。 但从法不从人，我突然间諗起囉，即系头先长哥咪用宗教嚟讲嘅。好多时候有啲人呢就会对某啲宗教就批评啦，或者信某啲宗教嘅人批评、你睇佢信教佢得咁啊。咁如果系即系差嘅话呢，系个人差并唔系个宗教令到佢差，即系个道理。 即系就系讲呢样。 咁但好容易我哋就落咗呢个位囉。连住你信呢个宗教啊，唔使讲啦，都唔方好嘢。即係好多時就會落咗喺呢一個位度，而呢一個江本勝咧，嗱佢講科學嘅嘢解釋唔到我呢啲噶啦，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就係話，唔係自然嘅嘢你就知道啦，唔係樣樣嘢都可以解釋得到噶嘛，唔係樣樣嘢都可以科學去理解到噶嘛，呢個我又相信。 你講個問題啦，而家科學未可以解釋到呢啲嘢啫，嗱你話氣功係真定係假，你話針灸係真定係假，科學未證明到嘛，科學未證明到係科學未證明到啫嘛，佢嘅儀器啦，佢嘅工具啦，佢嘅方法論啦，佢哋未去到嗰個層次咁啫嘛，咁啊唔係等於呢樣嘢，即係人話你啲人科學噶，咁啊即係話你死得啦嚇，我哋講你冚唪唥都係揾笨噶啦，未必噶喎。 但係科學證明唔到，但係都有即係實據啊，或者一啲理論可以證明到噶嘛，係嘛？ 暫時未有啊嘛。嗱、譬如我舉一個例啦嚇，又舉翻呢個例，係真人真事嚟噶。我識得好多嘅西醫啦，即係佢哋都係好資深噶啦。嗱、我問佢一個問題啦。我话如果我系病人，我系末期癌症啦，我而家嚟问你，食灵芝好唔好啊，医生咁，你估医生要点答咧？西医，你系西医， 我估好啩， 医生都系叫佢食药噶啦，系咪？因为灵芝唔系佢食药嘅范围嚟噶嘛， 系咯。嗱咁啊，医生都话俾我听，我医生只可以话唔知吓，你觉得啱咪食咯，或者会有用嘅。医生都系咁讲，医生就唔可以话食啦咁样样噶嘛。嗱，点解唔可以先？ 因为佢惊出事。 或者佢唔认知嗰样嘢咯，医生 系啦，佢惊你食咗灵芝之后出咗事，喂，边个叫我食噶？医生咯，咁到时佢又咩镬系咪？ 系咯，就系咩镬啊嘛。嗱，咩镬嘅意思咧，就系因为西医佢哋定性咧自己嗰种医学咧，就系 evidence based medicine， 即系话咧有根有据先至咩？嗱，中医唔系噶，中医唔系讲证据噶，西医要讲证据。 但 系 中医都有佢哋嘅理论噶，即系 有理论，但系佢冇证据啊。即系而家嗱，你同我把脉。你话我感觉到我脉象点点点点，你又睇到我咩嘢？有乜证据先？冇噶、哦，佢话我感觉嘅啫。感觉就唔系证据啦，系咪 ？OK。 但系西医所讲嘅证据系佢哋肯承认嗰啲证据啫嘛。未肯承认嘅证据咧，就系、因为未有人做够足够嘅实验啊嘛。 即系你讲中药、中医系咪？ 西医。 Okay、 譬如又讲翻啦，嗰啲西医，如果佢老妈子系末期癌症嘅，佢一样买灵芝俾老妈子食，系咪？就未有证据，但系佢听。我话好嘅，人哋真系做食咗系得，假定先啦吓。譬如咁讲啦，好啦，我想讲嘅就系啦，点解灵芝未有人做未西医唔用得啦？就系、因为佢未经过20年嘅咁复杂嘅过程。呢、个复杂嘅过程咧，可能吓我随便噏啦，就需要20亿美元咁样冇人肯揞20亿出嚟、去佢揞咗之后咧，就梗系有目的噶嘛。就将佢包咗，就系、专利化。 靈芝咧好難專利化，所以咧就冇大集團咧肯揞二十億出嚟啊嘛，就係咁啊嘛，所以咪永世都唔會西醫唔會夾啲人食靈芝咯，明嘛？直到有一日有啲人喺靈芝嗰度提出啲唔知咩咩咩，做咗二十年嘅實驗，又用動物，然後用乜用乜嗰啲啦嚇，咁就有足夠嘅證據。 但呢個當然係要好龐大嘅資金， 同埋要好搞好多年噶嘛，係咪先？嗱，所以我話你而家話你哋唔係成日都話呢樣冇證據啊嚇，梗係冇證據啦，冇人去抌二十億出嚟做嘢啊嘛。而家譬如隨便噏啦，長哥有冇教過好多？有冇聽過油筆啊？油筆 筆官嚟噶， 唔係 oil pulling， oil 就係油啦，食油啊，油油即係花生油嗰啲油啦。筆就係 pull 就係掹啦。其實就係咧就係揾啲油朗口，咁可以治百病。咁啊，你话长哥，你又喺度啊，讲啲非法行医啦吓，唔系啊，印度人做咗二千年噶，三千年噶啦，印度通街都做噶。 但系净系适合印度人嘅体质嘅咋？ 绝对唔系吓，咁人哋有好多嘅理论根据。不过咧，西医又唔净系唔承认啦。我个牙医就话未听过啦，傻嘅你咁啊。 你试下啊，阿周少祥。 咁啊，而家好多牙医自己做啦，佢哋知道，喂得，哇真系 work 吓，咁样啦。佢哋未做过足够嘅证据啊嘛。西医一讲啊，消委会讲。冇证据嘅，咁呢啲系冇科学研究嘅，系因为未有科学研究啫嘛，未有人抌钱落去研究，亦都嗱，你话唔科学嘅嘢系咪就信唔过咧？喂，耶稣有几科学啊？佛祖讲嘢有几科学啊？ 咁宗教又真系同科学 系咯吓，咁啊唔科学嘅唔系就唔系等于你呃人咁。 晒我呢个位，我接你唔到呢。咁但我有讲本圣拿，如果你又话佢又即系博士啦，又即系咁高学位啦，诶点都好啦。咁佢又有呢个嘅即系水公司啦。咁点解佢唔去真系谂下计去做一啲科学嘅啲嘅研究，摆落去呢一个水度？ 佢细细咗咯。哇！你要訪問佢，我哋遲咗兩年喎。兩年前咧捉到佢嚟訪問就好啦。 最初點解佢唔 可能真係錢太多，太大 考慮呢個部分咧？譬如啊，你話個水個即係有改變，可唔可以由佢個頻率啊，或者入邊粒子去研究咧？咁即係我覺得其實都點解會咁多人去拗？有啲人要睇數據， 係 冇數據咁你好難去說服我。 但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即係情況嚟嘅，即係大家保持住個理性，每對一件事情，即係我哋都鼓勵大家。就是当我哋听完一啲嘅信息，我哋唔需要大家话即刻否定嘅，但你可以揾多啲资料去睇，你清楚理解咗先啦，起码唔好人哋话咁，你又话咁，跟住就即系盲目去跟从，咁都唔知啱唔啱自己，所以都系即系一个理性嘅分析，我觉得都系好重要嘅。 你睇数据，咪系咯，你要等啊嘛，因为要做得咁，要有时间去做噶嘛，同埋有人肯去做先得噶， 系 抌钱， 同埋即系我哋礼拜四嘅嘉宾主持都一样啊，顾博士都一样啦，佢以前喺药厂入边。工作咁佢讲药厂佢都会去思考，诶呢只药佢有冇市场咧？ 可唔可以攞专利咧？ 可唔可以赚到好尽咧？ 系 个钱嘅问题啦。咁至于一啲佢觉得攞咗专利都冇用嘅嘢，譬如话嚟自自然嘅、嚟自天然嘅，咁个专利根本冇用，你攞唔到噶嘛。 咁所以永世都冇用冇数据咯。 嗯，其实又好似有啲道理喺度啊。究竟我今日信唔信个长哥好咧？咁我都要真系去思考。咁但系呢一个嘅冈本胜啦吓，虽然佢已经离开咗，咁亦都系呢一个嘅理论啊，或者佢嘅想法就讲到水其实有自己生命力嘅。咁我觉得真系要真系自己试嘅。 同埋真系好多事情可能未必科学咗研究，但系你总系会其他嘢咧去到配合，话俾你听嗰件事系咪真？即系你譬如喺宗教或者圣经，有啲人当佢一本历史书，因为其实你睇翻嗰段时间嘅历史，的确有可能出现过呢啲人嘅，或者发生过呢啲事迹嘅，即系有其他嘢可以做旁证去到引。虽然冇人可能即系做一啲科学嘅研究喺一啲范畴里面，咁我觉得揾资料其实对我嚟讲都系好重要嘅。 系，不如咁啦，真系再俾我谂多一集，去咗个广告先。我一阵翻嚟，我一定俾个答案你，究竟我信唔信你好啊？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早晨，时间系9:47。 永明金融呈现 健康一小时， 我要俾个答案你啦，长哥。我谂我都系偏向相信嗰个嘅学说，而唔系相信个人咯。 好啦，咁啊，讲多一件事俾你听啦。有冇听过钻石和尚啊？ 钻石和尚冇，钻石和尚冇听过 啦。样嘢系 嘛？好啦，咁啊，长话短说啦。好多人都喂，其实而家好多人都知道佢嘅故事。我最近嚟过，咁咧美国咧就有一位 好叻嘅高材生啦， 高材生、 就係、是、唔知哈佛咁、就攞到就畢業嘅，佢、叻到咧全美國考第一咁滯、即係就頭十名，即係佢嗰年啦，就去到美國總統個即係白宮嗰度咧就領獎嘅，咁、後來咧佢一畢業之後咧就係、做下生意咁樣啦、出嚟佢係讀生意嗰啲嘢嘅，就去咗西藏，一去咗西藏咧就係、跟嗰啲佛教嗰啲人咧覺得好正，就係、即刻就係做咗和尚，咁咧就成一路研究落去咧，就成為第一位係非當地人嘅，即係外邊人可以攞到佢哋最高級嗰、那個榮譽啦，即係嗰啲博士級啊嗰啲咁。好啦，咁咧後來佢師傅就同佢講啦，佢話：好，而家你翻去New York。 Yes， 做盘生意俾我睇，应用你喺度学嘅嘢。佢话唔系马师傅，佢话师傅话要佢去。咁咧，佢就去咗翻 New York 啦，就继续咧，就系、一边做和尚，一边做生意，做得好成功、哦。佢话咧，佢引用心经嗰啲道理咧去做生意。咁啊，整整下咧，佢就系开班啦。啲人就话佢写一本书啦，中文嗰啲本书英文叫做 Diamond Cutter。 真系我咁似苏丹嗰个介绍嘅故事。 苏丹话，苏丹讲咗啦，好啦，咁而家啲人踢爆佢啦。第一，佢就喺十几年前咧就结咗婚，就娶咗佢个女弟子，大女弟子。咁三年之后就离婚。嗱，佢结婚嘅时候咧就用基督教嘅仪式，但系佢继续咧就话自己系和尚啊，披袈裟噶。咁佢同人哋讲咧就话，我而家呢个唔系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嘅结合，系因为呢一位咧呢位女士咧就系印度嘅乜乜乜女神。而家咧我就同佢相修啊咩啊咁样之类吓。三年后佢哋离婚，呢位女士咧就嫁咗俾。佢另外一位男弟子 okay， 即係佢就左边嘅左右手嗰两位就结咗婚，即係就嫁咗俾佢。 Okay， 好啦， 咁嘅关 系系啦，佢哋呢两位就同佢嗱，佢又成日周游列国，环游世界啦。前个月我先嚟喺听过佢喺香港讲啦，系嘛，咁收好贵啦。咁咧就佢喺美国咧就有一个修行中心嘅，啲人咧就去闭关三年三个月三日咁样样啦，就过好苦修嘅生活。嗱，个要俾钱，个成本身家拎去嗰度你住嗰三年，咁然后咧就。就由佢头先我讲啦，结咗婚嗰两位弟子咧，同埋佢即系等于佢嘅前妻咧，就喺度管理嘅。咁咧，佢哋就唔知点解咧，佢就觉得呢两个人掂，就赶咗佢哋走。咁呢两位咧，呢两夫妻咧，就喺佢嗰个营地嗰个叫做咩中心都好啦，侧边嗰度啦，沙漠嗰度，佢系沙漠嚟嘅，就即系整间屋仔咁喺度继续苦行啦、闭关啦。咁啊，结果个男嘅咧就死咗，可能系即系饿死啊，即系因为佢系辟谷啊咩啊，唔饮水啊嗰啲咁啦，就死咗。咁咧就哇大件事啦，咁啊啲狗仔队一路去追啦，咁样啦，就踢爆晒。头先我叫你当呢就系踢爆啦吓。咁但係好多人都係因為睇咗當和尚遇上嘅鑽石 嘅發展 呢，咁據說呢就係即 係相信咗佢 啦，開悟咗啦，生命成功咗啦，改變咗啦。咁我你話啦，第一我就冇權譴責，即係或者話講衰佢或者咩，我頭先咪報道你呀，我知道嘅事實啦，係咪咁我哋又好奇八卦啦，但係喂佢係咪做咗好事先？佢用呢個方法咁幫咗好多好多人，改變咗佢哋好生命喎，好掂喎。咁呢個又係法同埋人嘅問題，係咪從法不從人呢？ 所以我頭先都即刻諗囉，嗰本書我仲會唔會有興趣睇落去呢？咁但係即管睇下啱嘅攞嚟使囉，唔啱嘅咪舊，即係你喺度放棄。 我後來先發現呢，人哋去踢爆佢呢，就係話佢嗰盤生意呢根本就並不是跟採用佢喺佛經裏面，佢好似講到自己是咩啦？我教你啊，就你用心经去做生意啊，做人啊，咁啊点噶啦？但系佢的成功，第一佢生意根本就不成功。第二咧，佢初初嘅成功咧，就系用咗犹太嘅方法，即系佢系犹太人啦，同埋班犹太佬喺就喺度咧，就用佢哋嗰啲方法，就同佛教远算冇关系噶。喂，咁佢又啱埋我哋， 因为佢系做钻石嘅生意嘅。 第一佢唔系佢讲到咁成功嗱，我而家都以为系啦，但系人哋话佢唔系，根本就不成功，成功又唔关佢 事，系人系另外一个老板，佢用犹太嘅方式去做啫。喂，如果系咁，佢本书咪系假噶咯，信即系信唔过咯。佢讲嘅嘢讲到咁乜嘢吓？咁啊，喂，你而家教我去做生意，教我做人，你自己都唔掂。你都唔係用呢套嘢嘅，嗱假定係先啦，我唔知啊， 我要聽子彤佢講。 但可能有一啲人係睇即係睇本書之後，然之後產生另外嘅一種想法咯。咁嗰樣嘢可能係即係真係於佢人生或者即係係啱使嘅。 好多人話我聽係喎。 係啦。 真亦假，时假亦真，假亦真，时真亦假。 下次佢喺香港开班，我就谂下，我俾唔俾啊？ 我有兴趣去睇下佢本书，睇下佢讲嘅嘢有衰喺边啊，或者唔坚喺边啊？去从一个批判思考嘅角度睇下咯。 你要问小丹借翻本书嚟睇啊？因为我哋个嘉宾主持都介绍咗呢本书。当时我哋听嘅时候，哇，好犀利！佢讲咩钻石嘅法则啊，点样？因为佢讲佢做生意，做呢钻石生意嘅时候，佢入错一批货噶，嗰批货最后反而系佢最卖得嘅一个嘅生意。 咁即系冇嘢系绝对噶咯。虽然佢呢一样嘢可能系即系一啲即系呃人嘅嘢，但系你知啦，即系可能有啲人遇到意外，意外本身可能大家都觉得衰嘢，但喺个意外里面佢又得着，觉得啊，其实你都要即系活在当下。 如果系咁，咁讲落去咧，你跟错师傅咧吓，你系俾人骗财骗色又好，有精神病院又好啦吓，都系好事嚟噶咯，即系因为你得到咗开悟啊嘛。 睇你嘅心态， 你有冇开动悟？ 同埋睇下你有冇喺呢件事嘅沉沦。 好啦，如果你话有冇开动先系重点咧，就即系话嗱，我哋个由 A 到 B 咧，呢个过程都唔同噶嘛，系啦，你要行条路嘅，就整定你行呢条路噶啦。譬如话，我而家话去澳门点去咧吓？你梗系话傻嘅，你咪搭水翼船咯，系嘛？一个钟头多啲咪去到咯？喂，唔系，55年前咧。我同我拍拖嘅时候咧，去澳门啦，我系搭大船嘅，大船系夜晚10:30开船，朝头早5:00上岸嘅，瞓一晚嘅，你想象唔到吓，系真事嚟。嗰时未有水翼船啊嘛，系嘛？但系咧，我前几排去澳门咧，我兜咗去边度啊？嗰度咩啊？番禺啊， 系 陆路去 啊嘛。我搭火车去咗番禺嗰边 2-3 hours嘅。 咁啊，跟住咧又嗰度而家有铁路去啊嘛。我系由铁路，我搭火车去澳门。本系真事嚟噶，我因为有业务嘅需要，系咪先？我又可以急起上嚟咧，我要去赌钱咧，我可以搭直升机嚟噶。咁有四种唔同嘅方法咯，冇边种啱同错噶。不过而家一般人就 系 搭水翼船啫嘛。好啦，你 珠海都可以落到去。 系啦，你条命可能真系要俾人骗财骗色，入埋精神病院，然后你得到开悟。嗱，如果系咁的话，都系好事嚟噶，都唔好事都唔得啦吓，即系咁啊。 所以就睇佢个人点睇嘅啫，系嘛？讲到最终， 咁即系讲到尾就系。如果个目的系咁样样啦，如果系大家明白到水嘅真相，咁佢用咗呢啲假科学嘅方式，佢都话明系我系写我科幻小说啫，你唔好信晒啲嘢。不过我呢套嘢系真嘅，咁啊。 但佢有冇一开始行出嚟就咁讲先？ 后来有。临死嘅时候有， 咁呢个就可能佢个取态上 将死有其言， 必是 可唔可以信？ 咁而家我哋嗰位钻石和尚咧，仲未认呢啲嘢，佢仲喺度周游列国赚紧好多钱。 讲大话就真系唔啱嘅，讲真，如果你系真系你，譬如你个水嗰度，佢一行出嚟就以呢一个嘅目的系讲到明，我开咗名义噶，你信就信，唔信走啦咁。咁我觉得另一种睇法。 你话讲大话唔啱，我呃咗你屋企嗰个人，我救咗佢条命，咁又啱唔啱？ 即系善意大话 系咯。咁啊，江本星点解唔可以系善意大话啫？点解啊钻石和尚唔可以系善意大话咧？ 所以就睇下佢嗰件事发生喺佢身上，产生 喺度呃钱吓。 如果我女朋友可能佢系一个善意大话而呃我嘅，佢系有心咁呃我，但系嗰样嘢为我好嘅， 梗系要收啦吓。 梗系收 啦，我爱你爱足十二世， 从法不从人啊。 原来摆落关系都用得着，咁但可能有谂，佢呃得我呢、這个，咁即系啲善意又呃得，恶意都可以呃噶。 系咁、啊、你女朋友问你，我系咪世界上最靓嗰个女仔？你梗系话系啦。 咁呢个可能善意嘅， 系咯，咪就系咯， 好抽象今日。 但系咧，佛像 你唔知啊，话系就死得噶啦。 咁通常爱得佢都觉得佢系最靓嘅，情人眼里一定出世诗嘅，就算客观条件牌。 咁所以从法就不从人，系嘛？唔系，我只系觉得嗱，有啲说话我成日都有谂嘅，譬如歌星讲、明星讲，同我讲嘅另一样嘢嚟嘅。譬如我仲话长哥好仰慕一个人嘅，嗰人走嚟同长哥讲：小心啊，呢排天气冻啊。着多件衫啊，佢会觉得啊，你真系好关心我。但系我埋去同长哥讲，未必有咁嘅一个效果。咁所以嗰个效果系源自于建立于咩人呢？就可能系权威， 吓、啊，佢要讲到个水系好劲嘅，有生命力嘅，佢出嚟个效果要好叻嘅。咁但系可能真系唔系咁叻啦。咁但系佢可能真系实际个功用到最后殊途同归嘅，真系做到嗰一样嘢嘅。咁、所以呢、這、一个我都系我都系觉得系信个理论而唔系信个人。 我要翻去谂下，即系认真啲。 好衰啊你吓、啊！好，今日唔该晒长哥，我哋下个礼拜啦，长哥继续喺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到九点到十点钟啦，同我哋倾下偈，讲下环保，讲下心灵啦。下个礼拜再见啦， 拜拜。 Thank you.